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你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材，第几次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周六晚上10: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见到新朋友的泽华。这三位新朋友当中呢，有两位他们最近在参加正在播出的2021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然后还在节目进行当中。在节目进行录制过程当中呢，会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故事。除此之外呢，另外一位男生还带了他的制作人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畅聊。所以我现在一开始吃瓜的状态，想象的是目前处在比赛节目录制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心情呢是比较复杂的，时而紧张时而放松。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再来到电台当中，又是现场演唱，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直接采访一下当事人好不好？我们挨个的跟大家打个招呼，来。 Hello， 我们用前面的麦克哈，稍微移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樊青，我是一名原创歌手，然后，也是2021年好声音学员。对， 樊青是本名对不对？ 樊青是本名， 把姓省略掉了。 对，把姓省略掉。 好，所以你的风格会是 哦，我风格挺多变的，但是大家都说我是， 提到风格两字是不是就很难过？ 就 为什么一定要有风格， 就很头疼。 每个人都会问我，然后每次问完我还会去琢磨我到底啥风格，然后琢磨半天也琢磨不出来我到底是啥风格。 那你就可以说我没有风格。 我没有风格，风格多变，目前 我的风格就是樊青。 对，我风格就是樊青。 好，哎，所以你参加好声音是意外还是完全是为了这个节目去冲的？ 其实又是意外又是冲吧，就是因为我确实从小看好声音看到大的， 嗯， 然后就是真的没想到有这个机会去给我的一次试音的机会。 Really？ 真的没想到吗？ 真的没想到，完全就没有说哦我要去参加好声音，就是一直在自己发歌嘛， 嗯， 然后结果就是抱着就试试吧，不行就不行，我就继续发歌了， 嗯， 那是心态去的。因为以前我也去过一些试音，都没有通过 啊。真的呀？ 是的， 这是第一个通过的吗？ 是第一个通过的。然后因为之间也隔了一两年嘛，所以可能也有进步吧， 啊， 然后去了以后就哎，就抱着很平常的心态就一步一步走，最后走到了彩排和试妆，然后就突然就哎，我走过来了，我通过了，就是其实还蛮就是惊喜的吧。 不知不觉的凡尔赛了一下哈，也不知道怎么，反正就这样一路的过关斩将就参加节目录制了。那你觉得你能走到哪一个程度 啊？我是 希望能走到哪个程度。 我希望其实我参加这个节目 没有任何的野心，爱走到哪里是哪里，只要大家听到我的声音就好。 你要敢说这样的话你试试，我帮你说完了。 没有没有，其实还有另外一点，就是 我是参加以后才发现，因为我参加之前确实是像您刚刚说的那种心态，但是我参加后还是发现了一点，因为认识了很多伙伴嘛，就是包括我身边这位，然后就是在一个就是认识的伙伴而且还是做音乐的情况下，真的能碰撞出很多火花。 嗯， 所以后来对我来说就是在好声音里，就是其实就是我想去感受这个气氛，然后真的是有不断源源不断的灵感就是到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是觉得说那既然是这样给到我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就还不如专心的沉浸进去，然后能写多少歌就写多少歌，因为我平时写歌挺慢的 啊， 所以这次真的出来很多歌，然后我还挺期待， 等于是通过压力让自己去开始创作更多的东西出来。 是一种压力，但是也是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跟这么多音乐人碰撞， 好， 所以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经历。 那么再请问参加好声音的现场演唱紧张吗？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紧张吗？ 很紧张，就是 紧张到什么程度？ 紧张到我下来以后就是腿突然特别疼特别酸。 哦， 但是我在台上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但是下来 因为 站 得太用劲儿是吧？ 我不是 扎着马步 就是 还是你发音全部用腿部来使力 也有这一点吧，就可能我底盘比较足。 妈呀，那你今天坐着唱？哎， 没关系啊，就是坐着可以把椅子变成自己的腿吗？ 你可以半蹲着唱 好，那请问现在来到电台当中演唱，也没在电台当中？ 没有没有，第一次。 好，会紧张吗？ 会紧张。 太好了来，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现场第一个紧张的演唱的状态哈。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我们今天有三位音乐人，不着急，慢慢的认识。在片花之后，我们现场表演的第一首歌曲就正式的开始。他的父亲希望他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钢琴家，所以从四岁他就开始学习钢琴，但不料他对于钢琴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热爱，反倒意料之外的慢慢对唱歌产生了兴趣。15岁的时候，他开始钻研作曲，并和好友一同合作写出了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 拥抱着我，温暖他，拥抱着我，希望他遇见了我，去到哪有你的生活。 他有着从业4年的声音演员的经验，这让他的音乐当中融入了大量的戏剧结构，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人物，每首歌曲人物之间带有故事性关联，他也称之为戏剧性。 发的 demo 可能被人屏蔽，反正开了飞行一样没有信息，当我真正的需要点意见，都会说你还需要点历练，不得不抢踢的底下我都不再相信能看到那一天。 That's all about you babyThat's not about you, baby. That's not about me. 974 Live Show， 今晚我们欢迎 Billy 朗朗，他也会和自己歌曲制作人 X Tone 共同带来现场表演。 But I will never grow when I go, coming go. 欢迎有着质感音色、独特唱腔的音乐创作人樊青。我们的现场演唱正式开始，怎么样？听完这个片花之后，马上就第一个演唱，是不是更紧张了？ 啊，别说了， 太好了， 开始吧。 接下来现场带来的第一首歌曲《Lose》，有请樊青。 Champagne bottles and the look on you, what a view. Waiting for the moment to make a move, escape the room. I am feeling tipsy, those eyes peeking through my mind gets me tight, yeah. So I was still here wasting time. You got me losing my mind.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got me losing my mind. Can you feel the heat? Let it burn us through the night. Midnight, you're trying to make me high again. Water rolling down from your neck to your chest, and you tell me I'm below, low, low, low, low. You got me feeling so nice, so nice. Whispering my name, making me insane. Oh boy, you're crazy. He's in my mind.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got me losing my mind. Can you feel the heat? Let it burn us through the night. Yeah. 혼자가 아니라서 너가 있어서 오늘은 그냥 분위기가 좋아서 술을 한 잔에 걸쳐 얼굴은 빨개져 심장이 빨라져 우리의 거리는 좁혀져 yeah. I love it when you're on my way yeah. 네가 원할 때 언제나 okay 너의 몸에 내 SIS 사람을 미치게 만들게 지금은 저녁 12시가 지났지만 그냥 다른 여자들은 너의 밑만 내가 표현을 못해도 이제 너만 사랑한다 나랑 같이 가자 yeah. 돈은 내가 다 있으니까 yeah. 다른 남자보다 사랑하니까 yeah. 나의 손을 잡고 오늘 저녁에 같이 불 때 버리자 oh, 나 it's so high Lose my mind You got me lose my mind You got me lose You got me lose my mind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got me 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 Can you feel the heat? Let it burn us through the night You got me losing my mind Come a little closer, you know how to make me feel alright You got me losing my mind Can you feel the heat that it burns us through the night? Yeah. 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 lose my mind. Yeah. Woo! 谢谢。 各位，这是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演唱的歌曲，来自于樊青自己作词作曲的《Lose》。紧张吗？ 唱完以后挺爽的。 你唱的时候紧张吗？ 有一点。 你上来哼唱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啊。 我哼唱的时候最紧张，因为这段我经常垮。 紧张不是通常会跑调啊，什么乱飞啊，你都 OK 啊。 我越紧张越警惕。 啊，所以又不间接性的凡尔赛一下，我那么紧张的程度之下都唱成了这个样子哈。 太凡尔赛了。 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首歌曲当中中间的那个说唱的部分，我们原计划是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连线的这样的方式，但是连线方式呢电台会容易有这样的一个信号的时差的问题，可能大家彼此听的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变成了刚才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歌曲。这是今年带来的新歌， 这个应该是去年发的一首 哦，在平台上可是今年发的，你是去年写的吧？ 啊，对，去年写的，去年秋天的时候吧写的，然后，是我应该是发出来的第一首英文歌吧？ 嗯 嗯， 这样的曲风好像不适合节目作为第一首的现场演唱，是不是？从你个人角度，你会希望是它可以作为你的表达？ 我是觉得这首歌还挺 chill 的。 对 呀、 啊。然后他其实也展示出了你的演唱方面的才华。 对，我就是不想刚开始就是大喊大叫然后吓到大家，就是想让大家平静下来一下，然后就是可以侵入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对，所以挑了一首比较 比较 chill 一点的这种风格的歌， 它有一种小 sexy 的，然后里面那个转音又非常的好听， 对， 它其实演唱方面的技巧是很多的，在这首歌曲里 有，对，加上现在是晚上嘛，所以就大家可以享受一下这种 sexy 日常这样的 chill 的感觉，是樊青会喜欢的一个音乐风格。 嗯，是我会喜欢听的风格，对，但是我唱的时候也很享受，但是我也是还是觉得这个单独这个风格也不能代表我自己。 唱的时候他刚也说了嘛，大喊大叫所以你音域很 OK 哈。 嗯，还行吧。 好，让大家说，哎，所以今天变成樊青专场了哈另外就没有人了哈。刚才樊青也说到，通过比赛的时候认识了我们今天这位男生朋友，所以在参加这个节目之前，sorry 这个节目啊，刚刚不认为没有比赛这个说哈，参加这个节目之前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听过他的歌吗？ 没听。 实话实说就好嘛。对， 没听过，但是在节目上听了以后瞬间就爱上了。 所以如果你是导师你也会瞬间转身的？ 我会的。 好， 虽然我没有听过他第一首歌的现场，但是他后面两首歌我会就是使劲摁那个按钮。 比利老板说到底要不要我说话 你想对不起， 没事，你多说一点多说一点，我正好组织组织语言。 你再组织语言我们上半段就没有时间了你来跟大家打个介绍，打个招呼嘛。 Yo,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 BILLY, 比利朗朗。 你看 rapper 打招呼就是不一样。 Yo, what's up? 对，上来 Yo, what's up? Yeah. 对。 所以你当时为什么去参加这个节目？ 嗯， 也是从小的梦想吗？ 从小就看，但是好像没有，就是 以往好像不太有说唱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不太多。 对，每年其实说唱风格的歌曲在好声音都不是很多， 它不主流嘛。 对， 嗯， 但是这两年可能也是说唱音乐变得更主流了， 大家听得越来越多了， 对， 喜欢人也越来越多了， 对，所以感觉很多节目上就是很多综合音乐类的节目好像越来越多有说唱音乐的比重。 嗯， 对。 然后先跟大家说一个另外的一个消息哈，其实你本身是同行哈，你学播音主持是吗？ 对啊，我本来跟泽华老师其实算是半个同行吧，因为我毕竟没有从事这个嘛，但我学的是这个，学的是播音主持。 嗯，确实是字正腔圆， 对， 很端庄的路数， 还是挺优雅的，是吧？听我说话， 哎，这么优雅的去说唱不太容易，哎。 对，所以我在说唱的时候， 你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一边播音主持，然后一边说唱吗？ 对啊，我大学的时候我没有那种上进课嘛，播新闻什么的，播完新闻回去回宿舍自己写歌词， 真假的？ 真的。 就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什么什么，然后你是 Yo, what's up, 观众朋友们上掉的吗？ 对，而且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什么的他们给我的方向就是说你可以试试看去做一个音乐电台的主持，或者音乐节目的主持。 OK, 对。 好，那请问如果你现在就是音乐电台的主持，毕竟我们现在叫电台嘛， 嗯哼， 你来介绍下面你要唱的这首歌曲的话你会怎么介绍？ 嗯，OK, 好，欢迎大家来收看比利朗朗的电台。 电台 欢迎大家来收看比利朗朗的电台。 收听 比利朗朗的电台。那么下面这首歌曲是由可爱的英俊的帅气的音乐人比利朗朗原创带来的一首镀金者。一首曲风非常鲜明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妈呀，你也太太严肃正经了吧 真的假的？ 也太字正腔圆了吧。 就是其实真电台也没有这么正经是吧？ 对啊，你比我还要严肃。 真的吗？ 对啊， 还是没有学到精髓呢，说明 你刚那一段是有点紧张， 确实 越往后越会好。 对，就因为毕竟没有真的从事这个，而且毕业已经也有个两年多了。 嗯， 对，所以而且我其实在大学的后半段的时候我就转成台词这个方向了，我就主要发展台词方向了，所以主持这一块就学了两年。对，所以不是我最专长的。 挺好，专长你的这个演唱吧，不要来抢我们的饭碗。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边看直播一边听 Billy朗朗带来下面这首《镀金者》。 早已没做过的梦，想来就再不会痛。启动了 program 以后，眼泪也不会再流。总没人拉起我手。不用你估计感受， 不必来动手买手，想你动了 me no more， 顺便你让我当个 trash， But I will never grow when I go Carrying go， 你让我当个 trash， But I will never grow when I go Carrying go Moon, I was being long at no life 我带着笑要走开 Slay don't be no friends, alright 走慢走路带我表情不带从三门走到为了消失的爱无奈背诵绝密 like a little boy 这会让我感受到你存在悲伤沾着火就沾着我真怕给你伤害 I have to go You never knowYou never know 孤单的灯火在黑暗中变随便冬天的花开在悬崖消失不见不停在波动的情绪被采购一空撕裂的声音在空荡的宇宙间穿透的未免却逃不了你面前睁开眼才发现早已经不会再痛早已没做过的梦想来就再不会痛启动了 program 以后眼泪也不会再流从没人拉起我手不用你顾及感受不必来动手买手想你懂了 me no more 随便你让我当个 trap But I will never go when I go Coming go 你让我当个 trap 随便 But I will never go when I go Coming go 依然是现场演唱的哦， 太稳了，太稳了。 来，我们看一下，翻下牌子哈，看我们直播间当中的高墙外的鸡蛋这位导师说帅呆了，是十六号子夜说啊，郎朗好棒。然后小白妈008说声音太好听了，很多人都说好好听。如果这些是导师的话，瞬间就会转身了。 谢谢的，谢谢谢谢。 你不一样，那个樊青一开始没有选择在节目当中唱的歌曲。你就选择了这首在节目当中唱的歌了。 对，我选的是在节目第一轮的时候唱的歌曲。 第一轮你就选择这首歌。 对， 理由是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 它其实速度不是特别快。 对， 然后态度也不是嘻哈当中最鲜明的那种。 对，这个其实是我的音乐的一个风格。我基本上所有的音乐都是没有太过于强烈的情绪，就是不是说那种很愤怒或者很悲伤，我都是比较淡，我会给它控制在一个范畴之内。 嗯，哎，选第一首歌曲是不是会杂念最多的？ 第一首歌确实是，哎，但是我选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挺坚定的，因为当时有沟通过，就是说要不然选一些其他的歌曲，但我比较坚持，就是一定要选这首。 大家也知道这个导演组不是那么好说服的哈。 确实， 导演组为什么同意你唱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最开始其实不同意，是因为这首歌需要的设备特别复杂。 嗯， 我需要自己把这个电的效果器然后电脑什么的很多东西都一起带到那个节目上去。一开始是因为太过于复杂了，他们可能觉得不太同意，但是后来我真正把这些设备都调试好，最后就是也确实也花了很大的功夫都调试好，最后唱了一遍之后，节目组就瞬间就拍板，就是同意我唱这首了。 哦，你说在演彩排之前你都先给他们唱过一下？ 对，彩排之前，因为要先听一下你大概会怎么唱嘛。 嗯， 所以真正他们真正看过一遍这个，其实我在正式上台唱这首歌之前，他们只看我唱过一遍，之前都是在练别的歌。 嗯， 因为这首歌的设备没有搞定， 后来最后终于搞定了，然后唱了一遍，他们瞬间就同意了这种。 OK， 刚才樊青说正式上台唱完自己的作品之后，然后夏夏觉得腿很沉，因为是用在腿在发力来演唱，所以你第一首的感觉是？ 我浑身都很沉，我可能用 浑身都在使劲吗？ 我浑身都在使劲， 麦不会爆吗？ 我第一首唱完之后，其实瞬间是轻松了的。我最紧张的是就是拿着麦克风在那个上台口的时候， 哎， 然后在等前一个人在唱，那个时候巨紧张， 是会有很多杂念啊， 特别多杂念，就是感觉上台之前我在想我这首歌，这首歌词我其实已经很熟了嘛，但上台之前感觉好像一句都记不住了，就一句都想不起来了那种。 嗯， 但是拿起麦克风一唱，哦，感觉又回来了，唱了两三句又恢复到那个状态了，那种感觉。 对，这个节目本身其实对于我们看客而言的话就是好玩一件事儿嘛，但是我觉得对于参赛者而言的话，或者参加这个节目的人而言，他也是一个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对于舞台又开始热爱的那个最简单的一个状态了。 真的是，真的是。 你为什么不做播音员主持人，要去做音乐人？ 说实话吗？ 嗯， 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学的不是特别好。对，就是我的专业水平那会儿在班里面也并不算是很拔尖那种，就比较普通。然后呢，就感觉，可能自己不是特别适合。说实话，确实是，虽然考上了学校，然后学的也播音主持专业，但不代表我就真的适合这个行业。 这个其实大家在学各个专业的时候都有动摇过。 对。 就学的自己专业，可能都觉得自己并不适合。 对。 但是大家通常也就想一想就过去了，你是真的就动摇了。 我真的就动摇了，然后我真的就在干别的事情，然后在想我以后到底要做些什么。 你不觉得做音乐人是更难的一条路吗？ 哎，好像是啊。我又动摇了，完了， 脑子秀逗了哈。你可以当场宣布， 我从明天开始我重新回到主持行业，我严重 我们还不欢迎你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各位，一会儿见。 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

怎么也找不到出口，靠近了我，估计他靠近了我，沉默他围绕着我，带我到绝望的尽头。声响，我只感到不安与彷徨。我还是适合在远方流浪，别去想我，甚至没有故乡，沉淀在寂寞的海底。远方传来救赎的声音，这一刻我不再回避，请你告诉我，这次没有错。 我的妈呀，朋友们，这是在974直播间当中我们电台的现场演唱的52赫兹。这首歌曲真的绝绝子，哎，它就是转身之歌啊。怎么可能听到这样的声音不会转身，然后副歌又那么高，但这首歌曲很容易出现状况，哎。 是的，就是其实这首歌是我最不想唱的一首歌，就是在好声音之前，我其实一直从来都不会在外面唱这首歌。然后其实也多亏了好声音，就是这首歌其实是导演组选的，就是我给导演发了一大堆， 一听就是导演组一定爱这种， 是是，就是我给导演组发了一大堆歌，然后最后选出来这首，然后就经过了很漫长的磨棚时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我也就是肉眼可见，我也听得见自己在一天一天进步，一直到现在真的能在现场就是唱给大家听，在就没有任何垮的这个情况下，所以还挺感谢好声音这次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磨这首歌的，因为确实以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所以他只是因为难度大所以才不去唱这首歌。 对， 为什么难度大？对于15岁的时候的樊晴是没难度的吗？ 对，因为是这样的，我15岁的时候的声线跟现在其实差别挺大的，更，就是那个磁性更多一点，其实就那沙沙的声音还更多一点，现在声音更实一点。 哦，少女的时候反而会更多一点。 对，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时会哑一点，然后唱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跟现在感觉完全不一样，是比较空灵的，然后比较干净的一种声音。 然后就是 然后它有那个沙沙的那个颗粒的质感， 对对、啊、就很纯洁，感觉是一个 AI 唱的。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但是现在就是变完声， 他只是在录给十五岁的这樊清听夸的哟，哎呦好。 但是现在就是我再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已经变了，然后我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唱这首歌了。然后当时好声音唱的时候其实给我升了一个 key 的，就真的舒服了很多，加上刘卓老师那个很深情的编曲，因为这其实有一点英文风嘛，我的原版，他给我编了一个很深情的那种编曲，然后 更加大起大合了， 对，更加是那种就感觉情歌的那种感觉，就是情绪在里面，感情在里面，需要用就是更多的技巧去支撑，然后就更适合我现在的声音了。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我终于就是感觉跟这首歌和解了一样，就知道怎么去处理它了，所以就很开心。 节目版本确实听起来就更像是跟环保主题没有关系的一首歌曲了 对，那这是感觉我唱的这个原版呢是更偏向于金鱼，那一版其实更偏向于这个故事影射出来的就是人的那方面的事情。 所以这首歌曲是十五岁的时候樊清跟自己的好朋友， 嗯，是的是的，我们就是 对于海底世界的向往， 也不是也不是，就是其实我们是对这个故事很喜欢，就是爱丽丝这个故事。但是其实这首歌它写的是异域群体，就是爱丽丝它是一个有52赫兹频率的一个鲸鱼，跟其他鲸鱼不一样，所以它其实在海里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人能听懂它说什么。然后这个词是出自我的朋友，他当时就是初中生，其实压力很大，然后他自己也有那么一点小就是心理上的压力什么的， 星星的孩子， 对，他是比较敏感那种。然后就是他写了开头的那些词，然后就给我们当时在另外一个朋友家 的，写的真的很好， 对，他真的很有才、但是后面他考了在学法律还是什么不记得了， 但是的转变是后面没才了吗 没有，我就觉得挺可惜，他挺文艺的其实，对。然后 哎，所以你的可惜点在于他其实很适合做作词， 是的是的，他以前词写的真的很美，然后很、就是那种大家渴望听到的那种东西，嗯， 没关系，你可以之后再慢慢慢慢的给他引导回来 我有这个动作。 这首歌现场演唱是满意的吗？ 嗯，其实下台以后是满意的，但是其实因为是我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加上灯光照着那么多观众，就很大一个舞台，就是下台以后其实就跟失忆了一样，就不太记得你到底 刚才表现是什么， 对、但是后面去看修过的版本我觉得还是很满意的、就是播出以后。 好，他提到了修过的哎，你这么诚实，导演组不会把我们节目给毙掉吗？ 我们导演组很慷慨的， 很可爱。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这位朋友呢，今天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What's up，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极星的制作人 X Tone。 哎，你也要加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说明你也是说唱。 对，我也是说唱。 所以你跟碧丽朗朗的关系是？ 我们俩很早就认识了，后来之后才一起工作。 对， 然后你是他的制作人是吗？ 我是整个厂牌的制作人。 哦，这么厉害啊。所以你主打的是制作人这个路数，这个路线，然后偶尔唱歌，还是唱歌也是你的主业？ 我 both 都玩，就是玩儿，就是玩起来。 给今天这三位嘉宾拽的哟就是玩儿。哎呀，我也不在意名次，反正怎么样就走到今天这一步一步。好，没关系，我们不多说，我先听你唱歌好不好？ 走起。 这首歌是你要先介绍还是先唱？ 我想介绍一下，因为我已经玩了很长时间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到现在为止我才觉得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所以向大家说一个请多关照，走一个新人的姿态 OK， 来，以下我们的现场演唱，依然啊，三个方式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进行现场互动。 Yeah Wow X-Tone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Yeah Drive the top Give me top 小弟跳上我的车子 Give me top your love, true love. I be getting to the money non-stop. 他们曾经说做不到 Never give up 哪里危险我就往哪里跳开始有人 show me love Cash in the cash out 成为城市的代表慢慢他为我骄傲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请多关照不懂你为什么和我对立我帮助过大部分人去前进升级的过程就像在练级感觉永远理解不了我的天赋始终诅咒 yeah 二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 yeah 学不会弯腰太硬我的骨头 yeah 他们都在开屏都是虚构 yeah 活得太舒服每天都像在退休慢些陪伴在我左右 I start 我的吊坠怪着像个奖杯时间太宝贵不想去浪费腾些杯去给我座位 Give me time 小弟跳上我的车子 Give me time Your love, true love I be getting to the money non-stop 他们曾经说我做不到 Never give up 哪里危险我就往哪里跳开始有人 show me love 开始的 cash out 成为城市的代表慢慢他为我骄傲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请多关照 Push my pedal to the max 我的生活体验让我的灵感不会枯竭人生像本小说由我自己来书写不想只当作者我还Well in the cabin, cash shoes, everything around me How the heck you hit me when I'm down and you love me now 我不需要家的朋友把我围绕 Be busy getting all the cash, go love yourself Give me time, 小弟跳上我的车子 Give me time, your love, true love I be getting to the money non-stop Drive the top, drive the top Give me time小弟跳上我的车子 Give me time Your love True love I be getting to the money non-stop 他们曾经说我做不到 Never give up 哪里危险我就往哪里跳开始有人 show me love Cash in the cash out 成为城市的代表慢慢他为我骄傲如果你还没听说过请多关照 Woo! Woo! 我喜欢这首歌我好喜欢 哦，你不喜欢我刚才那首 啊？继续，继续，继续，就喜欢看掐架，对啊，要不要打起来？我们反正有视频直播， 拳王争霸赛， 打一架，我赌樊清颖。 对啊，所以不能打。 哎，我喜欢你这个态度，哎，前面是那个非常谦虚，然后非常往后收的说啊，新人请多关照，然后下一秒唱歌之后，立马就是一个 就狂了， 哎，很在线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的一个样子。 嗯，因为我这个人其实很纠结，就是两面交融吧。 哪两面？ 有时候自大，有时候自卑，有时候狂，有时候就是感觉自己又不行了，就是两边互相跑。 通常偏自大一点的人，他的自卑面也会同时也比较偏大一点。 对，我也发现了， 都是两极化的。 你是什么星座？ 巨蟹座。 啊、你要干嘛？你要干嘛？你要干嘛？开玩笑、啊、开玩笑， 我要干嘛我还要干嘛。 哎，你们仨每次对话完都没有下文，哎，就很尬的呛了一下就没有下文了。 等您的嘛。 来个几轮呛也可以啊。樊清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 他哪里抓到了你？ 我觉得是旋律和伴奏，就是给我一种那种没烦恼很快乐，就是那种啥、 哎、他有能量， 啥都不想管，就哎我很快乐，我很开心， 但又不是那种傻白甜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就很喜欢， 就感觉又拽又开心，是吧？ 对对对对对，又拽又开心。 朗朗喜欢吗？ 我很喜欢呀、啊，因为这首歌其实刚制作出来没有太久，对吧？ 嗯，前两天嘛。 网上现在都还听不到，我们是独家可以首听的， 真的是。然后他刚做出来的时候给我听，哎，我就当时我就被吸引了。 你说好给我唱， 当时是，当时是。就很晚了，夜里两三点了，嗯、哦，那种感觉。然后我当时正在上厕所吧，然后他给我听到那个，我差点从马桶上弹起来，那种感觉，哦、很喜欢这种。对， 对，它是 Q 弹的， 对，它会很弹、很弹跳、很跳跃的那种感觉。 对，轻盈的，然后好像听起来又不像是大家对于嘻哈现在固有的那样的认知的那一面。 嗯， 对。 所以你其实跟朗朗一样，也是不太是大家现在好像对于嘻哈理解的那个路数的方向。 对，我们是非主流。 嗯， 对， 嘻哈界的非主流， 对对对， 也是以旋律居多的。 对，我没有说唱， 嗯， 对，我就是旋律说唱。 好， 来吧朋友们，我们毕竟是线上直播节目哈，光是我们四个在聊好像有一点不理大家的意思，请问各位今天可不可以有现场点唱的环节？ 哦， 就是即兴的来， 如果我会的话 可以的哈。 嗯哼， 各位可以把你们想听到的歌的歌名发送上来，三个平台都可以哈。抖音是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是 DJ 泽华，光泽的泽，才华的华。每次说到自己那个心虚的哟。然后在听听 FM 当中也都可以发哈，中文的英文的都可以，毕竟樊青其实很擅长唱英文歌曲哈。 嗯哼， 真的耶， 我前段时间特别希望有人可以在直播间当中唱 Jennifer Hudson 的歌曲，但是我觉得一直好像很难有人能做到，我觉得你是 OK 的吧。 这就开始点歌了是吗？ Jennifer Hudson 有什么歌啊？ 他的歌都是大大大 大喊大叫。 对，你说的对。 我看一下啊， 菲菲直接就点了青青子唱 Believer。 Believer、哦、 Believer、 啊、我可以清唱 那首哈。 我可以清唱吗？ 当然。 好。 哎，你们要会唱可以跟着当和声什么的哈。 哎，你们会不会那个 Pain？ 不会。 那我自己唱吧。First things first, I'm gonna say all the words inside my head. I'm fired up and tired up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the way that things have been, oh, ooh. Pain, you made me a, you made me a believer, believer. Pain, you built me up, you built me down, believer, believer. 哦，这是这首歌。 是啊，你会啊？ 我不会啊，我确实不会，但是我听过这首歌，刚才没反应过来。 请 Billy 唱 Nobody。 Nobody。就 是那首 Nobody 无名人，是是是是那首，我不是，是是我的一首无名人。 我们说的是这一首，对， 真的、哦、这首吗？怎么像？ 这首你应该也会吧？当年那么红那种。 不是这个，人家说的不是这个，唱的这个， 人直接换台，什么玩意儿？哎，那你自己的 Nobody 是什么？ 我自己 Nobody 是啊，也是在好声音的舞台上有唱过的一首歌，对，但是对没有在今天本来我计划唱的那个歌单里面，因为确实那首歌当时我在节目里面我就有说，我说我希望只唱在节目里面那么一次，就不要再唱那首歌。 哦，为什么？ 因为那首歌叫无名人嘛、嗯、Nobody。 你不想有名了以后还是一直在唱无名？ 不，他觉得太忌讳，他想要有名，所以不能唱这个。 没觉得现在有名了，就是觉得，因为他写的是一个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比较稍微带一点点 emo 的那个状态的歌曲，所以呢不太想总唱，然后或者说总想那些个事情。对、嗯、 那可以唱一小段吗？或几句？毕竟人点了。 可以，我可以把 hook 唱一下吧。 好， hook 是可以唱的哈。 hook 可以。 嗯， That's about you。 哎，樊青可以当和声，我觉得这个 OK 的。 OK， 我好好唱一下。 That's not about you。 That's about you。 That's not about you。 Just not about me。 That's not about you。 That's not about you。Just not about me. Yeah. 我就唱到这儿吧，对，唱两句。 大家都在很等待，然后你还专门留了一个气口。 我在本来我想要不要唱后面 rap 的部分，后来一想，就是干唱清唱 rap 的话，好像多少有点尴尬，我就。 哎，你就这么清唱了一下，这小小迷是吧？这位朋友说太好听了，流泪了。 流泪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知道那个背后的故事。 对对对，他们如果有听过很多完整版的话，应该我看大家还是挺能 get 到的。哎，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说话？ 因为你在外太空，你可以回来了。 好了，我现在回地球了。 好，你说大家如果了解这个背后故事的话，会更有共鸣是吗？ 对，因为其实我写词会，因为我还从事配音工作嘛，所以我写的很多歌词会带一个 就我自己称之为戏剧结构。 嗯， 对，可能要是就是比较多听我歌的朋友们应该能发现，就是我每首歌基本上都是一个人的名字，像刚才那首叫《镀金者》，然后还有这个叫《无名人》。 嗯， 对，都是一个人的名字。我希望把每一首歌都变成一个人物，而且我的每一首歌的这个人之间他们其实是有故事的。 嗯， 对，所以就是我最后 你哪像是学播音主持，你像学戏文的。 我最后的想法就是把我所有的歌如果都砸在一起的话，他们是一个就是叠叠朗朗宇宙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 就像漫威什么之类的那种感觉。 你可以再找艺术家进行合作，出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声音体验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我有过这个想法，而且我就是之前做过一个特别小的尝试，就是也是类似于在声音直播的那种方式，然后我有试过这个模式，我觉得以后可能能多尝试一点。 会期待， 对， 这会很好玩。 谢谢。 嗯， 好，然后我们点唱继续哈。菲菲还有其他很多朋友说想请樊青唱小甜歌，他点了一首原本在我们歌单当中但后来被他拿掉的小鹿乱撞。 可以啊， 几句就好哈， 我就清唱几句吧。 好呀。 小鹿撞呀撞呀撞呀，撞进了我心里，哎呀冤呀痛呀，你总是忽远忽近，我的心跳呀跳呀跳呀，为何你毫不留情。算了还是走吧，留下我的心给你，算了走不动了，我就在这里等你。 我的天哪，真的是很甜的一个状态，跟前面的样子不一样了。又是一个新的樊青上线了。好，大家可能对于 X-Tone 不是特别的熟悉哈，你自己唱，哎，因为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让大家点歌，你觉得哪些是你 OK 的？ 我 除了说唱的部分还是只局限于说唱部分？ 我其实 流行歌可以吗？ 我其实现在除了工作很少在听歌，因为我每天大概有工作12个小时以上，然后就是可能我、 给他活多的哟。 对，我这个已经 这里做了3个凡尔赛。 确实已经离现在的这个音乐很远了，我觉得就是流行 音乐这一块的。 对， 哎，这样也不好吧？ 不好。对，等我退休了。 也快了，明年吧，差不多就 明年应该能退休。退休了我就太高兴了。 哎，所以那比如说点周杰伦以前的歌曲你应该 OK 吧？ 应该能唱上2句吧。 啊， 好，那稍后大家知道哪个方向的话可以点歌。 974W 秀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精彩继续。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4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你。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 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这里是北京， 是北京， 爱一座城，唱一首歌。 我家住在银河。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作品推荐，让我们一起爱北京唱起来，敬请关注。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听听 FM 的毛毛听听说又广告，好快呀、啊！确实，时间过去的很快，转眼来到了11点01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后一小时。请问第二小时跟第一小时的你们状态还一样吗？ 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我之前还挺有点紧张，就是刚坐到这儿的时候。 我也是，我听到那个广播那音乐的时候，我整个心砰砰跳，感觉在好声音后台一 样。哦，真的有。哎，你们俩都是北京人是吧？ 是的，是的。 所以应该是听北京音乐广播的哈。 是听的， 小时候是听的。 那你们会唱我们的台歌吗？ 刚才放那个台歌的时候，我还在说呢，我说还挺好听。 你要说要说不会立马出去哦，我去给你们开门。 对呀、啊， 对对对的，对的对的，我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对，就是喜欢听。 哎，你一个不情愿的样子哟，哎呦。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三分秀，后面一小时我们就随意播俩歌曲好了。来吧，后一小时谁先唱？ 谁都行。 哎，你明明往前凑了一下，然后、哎、谁都行、 啊，谁都行， 真的是 凡尔赛吗？ 樊青带哪首歌曲？ 那我就唱我的《写给妈妈》这首歌吧。 哦，上来就来这首歌曲了。 那就换一首。 你随意啊，跟着你的感觉走。 那就来吧。 正好有朋友在点一直疼儿点妈妈你好这首歌曲， 那我就把这首唱给我妈妈的歌唱给你们听。 然后在直播开始之前的时候，樊青偷偷跟我说哈，这首歌曲不太想唱。 是的，如果我车祸了大家不要在意 啊。也是因为不好唱是吗？我还以为就是单纯不想唱给妈妈。 其实是这样的，我写那倒也没有，其实很想唱这首歌，但是自己就没办法，就是有时候脑子也会写很难的曲子，然后自己的声音会跟不上。 哎，妈妈会在看我们的节目吗？ 应该会在看吧，她刚刚还在问。 她看到你在节目上没有第一首唱这首歌曲会失望的吧？ 她应该没有从第一首开始看吧。 可能在屋里默默的流泪，转身说没事没事。所以这首就是送给妈妈的歌。 是是，然后是其实我之前挺比现在还胖，然后是我那时候写的，那时候底气比较足一点，然后就是唱首歌还没问题。然后现在我减了有50斤吧，就从去年开始、哦、然后因为减得太快了，就是气跟不上了、哦、就挺喘的，所以就是中间有一段我很害怕我会搞砸、 哦、 不知道会怎么样。 哇，我们最期待这种画面的出现。好，大家可以把音乐声音开大一点，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听樊青以下在974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妈妈你好。

谢谢你把这样的一个很感人的局变得轻快了起来。 对，我怕他们哭得太厉害，要搬回来一下。 对， 嗯，对。 听听上的毛毛听听说，听得我快哭了。 啊，快哭了吗？不是已经哭了吗？ 美好的歌声让我想我妈了。山外有山说对妈妈的感情都唱出来了，然后淡雅说樊青的妈妈真幸福，羡慕。看微博的大家都在说好动情啊，这首歌曲你也太会了吧。 这个其实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因为我一直以来最拿手的应该是写歌吧，就是小时候挺不争气的，给妈妈就是学习也不好，然后就是还就胖，就是看别的人家的小孩就是瘦瘦的好好看，然后我就一天到晚很胖，我妈也愁这个愁那个的，然后就觉得虽然我每年会给她生日礼物，但是从来没有就是用自己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去给她做一个很好的礼物，然后那一年我们正好就是刚从国外搬回来，然后我也18岁了，所以那一年就是想说就是已经长大了，然后就是好好的给妈妈写一封信，就写了这首歌。写的过程我自己就是一边写一边哭。 给父母写信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件事儿。 对对， 这个信你写了多久？ 我想了挺久到底要怎么写，但是后来就是我觉得就其实给父母不需要形容他多么的，就是用多伟大的词去形容他多么就是伟大，就是这种家常便饭，就是很清淡的词，就其实可以表达出你对就是妈妈一直以来的感谢啊什么的。嗯， 这首歌曲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揪到我的那一句歌词是：我知道你不容易，大半辈子为我忙东忙西，虽然每天也开心，但却慢慢丢了你自己。 嗯，对，就是我妈一直特别持家，虽然她以前真的结婚之前她是很有前途的一个人，她就是她当时是中戏的人一班。 哦， 对，然后就是为了跟我爸爸在一起，就是爱情长跑嘛，然后就退学了，然后从那以后就一直做了一个非常就是持家的一个母亲和一个妻子，然后就慢慢的我觉得他没了他自己的爱好，就是他一直在我们身边转，所以我特别想就是告诉我妈我已经长大了，就是你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然后里面唱到，所以我非常的开心你现在开始努力。 对对， 但是刚才他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不经意的说出了自己的真心话，你唱的是所以我非常的庆幸你现在开始努力。又突然间说到庆幸。 没有，其实这是一个车祸，因为我第一段是开心，第二段是庆幸，我好像只唱了庆幸。 但确实这就是哎呀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 嗯，很难言说，只能就是靠很轻松的话去 又开心又庆幸。 对， 真好。哎，所以如果大家今天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觉得好听的话，可以就是 mark 住啊，以后母亲节的时候必放的歌曲就可以有了。然后当你做错事儿不知道该怎么跟妈妈道歉的时候，我觉得音乐有的时候有这样的魅力。你可以甩一首歌给她， 分享一首歌然后表示道歉了。 哎，妈妈看这样歌词就觉得哎呀，人家的妈妈真幸福，想想自己 你怎么不写一个给我呢， 哭得更惨了。 所以以后樊青你可以看看你这首歌的转发量，你看有多少人， 全是妈妈转妈妈群， 有多少人在道歉。 对，我这首歌确实是就是 demo 是在我妈妈的生日送给她，但是正式发行的时候是在母亲节发的。嗯，就是也想给我妈妈的同时也想给全天下的妈妈看看，就是告诉他们自己的儿女其实心里都会想什么。 她有跟你分享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感受吗？ 嗯，他其实没有第一次就是当下就告诉我，我就是他后面跟我说，他其实听完了以后哭了很久，但是后来他整理出了一长段话，就是妈妈听懂了，然后就是发给我。 你的宝贝不会 用微信发的是吗？ 啊，是啊。 哦。看大家沉默了，说说话嘛。 对，因为当时我正好在减肥营，就是我因为去了减肥营，所以才瘦50斤。正好他生日的时候我不在，所以我就想用歌声祝他生日快乐，传达给他。嗯， 生日快乐。 借由这四个字啊，也祝今天九月四号出生的朋友们生日快乐。好，那我们的气氛已经是这么的凝重了，接下来怎么接呢？反正不是我唱歌， 就是我咋唱？ 哎，难道不需要再热起来吗？嗯，再哭就不太好了吧？ 就应该继续哭啊！大家就 对啊， 难得哭一次，好好的大哭特哭。哎，你有能哭的歌吗？ 我能哭的歌有啊。 我觉得你的歌词都挺好哭的。 我的刚才他们点的那个无名人其实就是一首哭哭歌。 嗯， 对。 但是它的旋律呢始终会让人哭不出来。 其实跟着伴奏听的时候挺感人的。然后他当时现场的时候就是握着麦克风在那边 I don't wanna die。 啊。 然后观众瞬间就哇。 他想唱的是 I don't wanna go。所以你接下来唱哪首歌曲？ 既然反正气氛已经这么哭哭了，那接下来我就唱一首不哭的歌吧。 好呀，好呀。 我就唱一首那个也是我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有唱过的歌曲，叫 OK， 非常简单的一首歌。 OK， 对，我觉得那我可以先唱完之后再跟大家聊。对， 好， 需要我们给你 OK 吗？ 可以啊，我觉得真的可以。 真的吗？你可以啊， 可以， 随意啊， 来呀。 好，也邀请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面尽情的 OK 哈，反正我们也听不到你的 OK， 所以就大声的 OK 起来。 Yeah，BILLY， 哦 ，Yeah，Billy be okay，I wanna be okay，We gonna be okay，So shut up please okay，Billy be okay，I wanna be okay，We gonna be okay，So shut up please okay。Billy be okay, I wanna be okay. Please don't play with me, better get what fire shit. Feels to rest with me, 不在我的范围里 Power that money, say why do 水旁才不 stay 不会怕 baby, just like Tony Stark baby And who can get the first light, my worst 不想你在这儿别爱 shirt Every day I busy with my girl, the fast and furious 具备的能力太强大了山中巨匠都想邀请我加入 Avengers Show you magic, what you want Do it like me, 我的强项 Show 你来不及我的杠杠 Man, Strong man Studio to the bar, we having fun man Shopping, huh? 回到家 Say one, two, three, four, 起来呱呱呱 Oh, we are young, blah blah blah你的爱豆都是我们刷刷刷比你强百倍那 power 大不大大 So who you are baby Next for in my brow 一拳打到 combo 我的婚纱都是 logo Girls wanna get with like a photo Next for in my brow 一拳打到 combo 我的婚纱都是 logo Girls wanna get with like a photo Billy OK Wanna OK Gonna OK Shut up OK Billy OK Wanna OK GonnaOkay, yeah, Billy be okay, I wanna be okay, we gonna be okay, so shut up, please okay, Billy be okay, we gonna be okay, gonna be okay, so shut up, please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Billy be okay, I wanna be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okay, 燃炸了！ 哎，那个颤舌，刚才谁在颤呢？除了你之外，还有樊青会颤吗？啊，你也很厉害哎！都可以。哎，跟你们比，我像残疾一样。很燃的一首歌哎！ 啊哈，这首歌反正我还真是想说两句，因为我的这首歌就是一首专门为现场去写的歌。其实它是一首就是反正更加适合于现场吧，因为我之前 就是它会有更多 freestyle 的可能性吗？ 不是， 还是只是它那个燃的那个感觉， 燃的感觉是一部分，另一部分这首歌的歌词我是故意有写的很简单很简单，这样我在任何一个现场，哪怕这个观众是第一次听我的歌，他一秒就可以学会我的副歌怎么唱，也可以跟着我一起唱。因为我之前就经常在想，那我因为说唱音乐是起源于 party 嘛， 那我就想把它带回到 party 里面。所以如果我写一些很复杂很快很快的 flow 或者很难的歌词，现在因为越来越往这个趋势在走，反而有的时候少了跟观众的互动感。因为我这首歌说白了，我就是想做一个让所有人能一学就会，然后现场的每一个人可以跟我一起玩的歌，而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在上面唱然后大家在下面听的那种感觉，真正的互动起来， 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是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的。 对的， 就是让你说的第一次听到的话，他那个互动就会跟着一块来的。 对对，就是这样， 就简单，你也不会觉得自己唱不好听会影响这首歌曲。 对，而且甚至这个副歌都可以，就不论哪个国家的人哪个语种的人甚至都可以直接一秒学会，因为谁会不知道 OK 怎么说呢。 好像大部分人学的英文一开始接触到都是 OK 吧。 对 啊，Hello OK 这样的。 对啊，就是啊，就是很简单的，而且寓意又很好，很吉利嘛。 小小迷说好声音现场真的是封神现场，他也就看了800遍吧。 哦， 然后很多人说太 OK 了这首歌曲。请问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说唱的？ 其实我听说唱很早，因为我也是北京人嘛。然后说唱音乐在最开始其实是应该是先到北京的，就是进入国内的时候是先到北京的，大量的北京人在，对，很多前辈在做这种音乐。所以其实我2008年的时候，那时候我6年级吧，然后我就已经听了很多说唱歌曲了。 六年级大家应该都在听流行歌曲的时候，你就已经开始去听说唱了。 对， 那你挺非主流的， 也听了，太非主流了。我那个时候， 你跟大家分享，大家都说啊什么？ 对，就是把这个会当一个网络歌曲听，觉得很有意思，说哎，他念的真快耶，就那种不会当一个歌在听。很多人，但那个时候我就感觉 他一开始吸引你的点是特别还是？不是就说唱歌曲啊， 其实是歌词，因为它填补了我一种就是在那个年纪的一种情绪。因为听流行歌曲，所有的歌曲在那个时候基本都是情啊爱啊，开心一点的或者不开心一点的，就是基本上是这两种情绪。但是它 而且比较泛的情绪， 对，这个情绪很它是一个愤怒或者 躁 的，对，躁动的情绪。正好他 演唱者都要说自己的内心的故事。 对， 那这种东西通常会让大家，特别是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孩子们，容易产生共鸣。 其实是的，对，所以那时候一下就被吸引了，加上没听过这种节奏。对， 我跟你其实有点像， 真的， 大家都在听情歌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听说唱，我在听电影原声配乐。 这个更加非主流了，我的天。是哪一种电影？ 就是那种大电影，就是 久石让这种吗？ 就久石让也有，好莱坞那种汉斯季默也有 啊。 就是有时候它很优美，有时候它很震撼，有时候又很恐怖那种。然后但是没有歌词，没有人声，我就会听到好舒服，好燃，好满足，就是那种。 你是说大家戴着耳机在听各自的音乐时候，你在听的是汉斯季默？ 对，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就是那种超人英雄，走在大街上带风。 大家戴耳机通常走都那样，就晃来晃去。那你呢？ 我就是那种就是 飘来飘去， 感觉就是手上会提着一把剑一样，然后穿着那种披风，然后一直在走，就很中二。 那你小时候跟我也不像啊。 就是我们都不听情歌吗？ X-Tone 呢？ 我那时候应该在听周杰伦。 周杰伦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听吧。 啊， 应该大家都听。对， 艾米纳姆。 所以你接触说唱是通过 Eminem。 对，是的。 那很难。很厉害。 okay. 所以我们今天可不可以有3个人合唱的片段？既然大家都听周杰伦，能不能选择周杰伦的一首歌曲3个人合唱一下？ 你们会什么？ 会什么？这么突然一问，感觉好像什么都会，但是突然一问的话， 说出一首歌的歌名。 我稻香，一路向北。 哎，一路向北应该是你。 一路向北怎么是？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你说你好累，你无法再爱上谁。 刚才是谁信誓旦旦的说大家都听周杰伦的？ 不是我。 对呀、啊，谁说的？ 谁说的来着？ 中间那个人说话声说的最大声。 这是都听，不一定都唱。 生疏了， 生疏了， 生疏 了。乐淘饼脆脆说：“等你下课可以吗？”觉得这首歌可能会比较新，我觉得不一定。 等你下课，我好像记得《告白气球》应该 啊，这个应该是可以。 安的咖啡 可以啊，这个我也会。 啊，我们可以用那个话筒，大家听得会更好听一点啊。没关系，不记歌词也可以哼唱了。 对，那你再往下给我降降调嘛，就是你不要起那么高。 昨晚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 留下唇印的嘴。Oh yeah。 花田玫瑰，名字写错谁？告白气球，风吹到对街， 微笑在天上飞。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礼物不需要最贵，只要香榭的落叶， 我营造浪漫的约会，等着和高在一起，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亲爱的，爱上你，从那天起，甜蜜的很轻易。亲爱的，爱着你， 却 的眼睛在说我。我就跑了，我唱呗。 再说我。 来，咱从前面再捋过来啊。 的的爱上你，的的眼睛在说。再说， 没那么高是吗？ 再说我愿意。 啊，他唱的是和声 啊，对 啊。我愿意。哦，这回对了，对对对。 司机朋友们觉得跳针了。再，哎，再什么？怎么回事？广播坏了吗？ Okay, 你说你让我降调，然后结果低的全都我自己在唱。 真的吗？那我太坑了。对不起， 你也知道。 对不起。 所以让你们三个人合唱的话真的是很难。哎， 好难哦。 确实。 哎， XO， 你刚才又消失掉了。 是啊，你干嘛去了？ 他可能是在心里跟我们合唱。 对，但 你们有没有都会唱的歌？ 很难，因为都是两个人会唱，然后另一 青花瓷， 对， 稻香，这是大家点的。 哎，这个我会， 哎，我就会唱这一句。 来啊， 三。 会唱吗？ 我。 还记得你说家是 那城，唯一的城堡。 随着稻香。 为什么要城堡？ 不知道， 因为周杰伦嘛。 对， 走。 还记得你说家乡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我的梦我知道。 哦，哭了萤火虫带着你逃跑，乡间的歌谣， 月夜的依靠， 回家吧， 回到最初的美好。哦，合上了，这个合上了， 终于 不容易。 妈呀！ 妈呀！车祸现场。 不是，我在点，我说妈呀的原因是我们一点上周杰伦，没要把周杰伦粉丝全炸出来，全是各种各样周杰伦的歌曲 出现。真的吗？真的。 对。我们稍后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上来哈。刚才有朋友忘了这，因为看不到这位朋友的名字了，他说想问一下樊青是为什么开始唱歌的。 为什么开始唱歌？ 什么时候开始唱歌的？ 我其实是我之前一直在弹钢琴嘛，然后也就是只学过钢琴，但是因为我真的很讨厌弹钢琴，说实话。然后后面就是去了国外以后接触了音乐剧。 哦， 就是那个冰雪奇缘。 哦， 我特别喜欢，然后就是我能把一整个电影的所有歌曲包括就是配乐全都背下来那种，然后就当时一直在车里喊的很久，然后喊久了之后就觉得哎， 好像自己也可以 唱歌，还挺好听的。 我们先分享到这里，然后卖一个关子，稍后继续跟大家分享。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11:30，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时间过去很快，距离今天节目结束还剩下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刚才在上一段最后聊到这个樊青怎么开始唱歌的这件事儿，是跟冰雪奇缘有着很大关系，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是是是，就是 所以你内心是个少女哈。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就是少女长大了。 哦、 但以前真的很少女，就是外表跟性就是性格不符的那种，然后最后感觉确实有点违和，然后自己也在慢慢的改变。 自己也感到有点违和。然后你刚才说的是居然是冰雪奇缘你都能够背下来。 对，现在我不知道，但是之前是就是他出了一版，就是整个专辑只是全伴奏嘛。 嗯， 然后就每天我们其实住在山里，就其实离学校挺远的，然后每天在路上的时候就播一整个专辑，然后我就天天跟着唱跟着唱。因为主要是其实是就是 Elsa 这个人物吸引了我，然后导致我去就是去唱她的歌。 是因为她的冰雪这个技能吗？ 就觉得蓝色的裙子好漂亮。 哎，女生回到这个状态了。对的。哎，那我可以点唱其中的一段吗？ 可以啊。 就是那个安娜敲 Elsa 门的时候 啊。好啊。 你知道那一段哈？那段我觉得好好听。 Elsa、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Come out, let's go and play. I don't wanna see you anymore. Come out the door. It's like you're gonna wait. 你笑什么？ 我没笑。咋？你裙子，蓝裙子怎么出什么问题了？ We used to be best buddies, but now we're not. I wish you could tell me why. Do you wanna build a snowman? It doesn't have to be a snowman. Okay, bye. 好可爱， 拜拜。 然后现在就换成 Elsa 已经变成冰雪女王，想开了， 想开了， 哎，把自己城堡也建起来了， 嗯哼， Let it go， 裙子也变了。 Let it go, let it go. I'm the one with the wind and sky. Let it go, let it go. Turn away and slam the door. I don't care what they're going to s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The cold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Wow, cool.哎呀，干脆后半小时我们就一直清唱好了。哎，后来呢？后来就 后来是因为真的发现太爱唱歌了，因为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唱，然后就一直是一个习惯，就是也不是爱好，也不是喜欢，就是一个习惯，就喜欢唱歌，就没事闲的就唱唱歌。 那个喜欢唱歌是会在众人面前唱呢，还 是就是在那个 洗澡的时候？ 当时是唱吧吧 啊， 我在唱吧上录，当时还没有耳机，我不会用那种东西，就外放着录。然后结果到我初中以后，就是开始喜欢唱歌，练得越来越好的时候，我本来以为我从小就这么优秀，结果我回去听我小时候唱的，我的天哪！就是因为我开始唱歌了以后，我妈是一直在指导我的，我没有就是专业的。 哦，妈妈唱歌也是好听的。 对，因为她是之前中戏的嘛，就是这方面也会有涉足，而且她之前是学唱歌的。 哦， 然后我的妈妈的姐姐也是专门唱美声的。 哦， 对，然后所以， 哦，我就知道妈妈为什么听到妈妈你好会哭了一晚上，说哎呀。这个应该我唱，我唱给他好 啊。妈妈酸了。对，然后就是一直来他就跟我指导，他会跟我分析就是大歌手的歌，去挑他们怎么唱，怎么发声，怎么用情感，然后就慢慢越来越好。然后我就 一直在妈妈的夸奖下长大的，然后结果 妈妈始终是支持你， 始终她什么都支持，就是我想学什么她都让我去学，虽然就后面放弃了很多什么长笛啊架子鼓啊什么的，但是最后坚持下就是唱歌。然后就是再回去听我以前录的东西，真的觉得我妈太厉害了，就是怎么能忍受这种噪音，忍受那么多年还天天说好听。 真假的啊？ 真的很难听，就是我现在找不到了，因为我那个密码忘记了，但是真的很难听，就是跑调破音，然后就是如果让、 哎、你这样听了大家很好奇、哎、 我觉得他应该又在凡尔赛。 不是，真的不是凡尔赛、哎、 也许真的很难听呢，很想听 到，真的很难听真的很难听，就是感觉如果是那种春节亲戚朋友就是站在大家面前唱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会真的跟我妈私下说哎，我觉得可以去学，没有一个人会这么说。 大家可能会鼓掌说太难听了好想听他的演唱会 哎，你下回一定要找到，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找一找密码。 你可以把他们所有的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出一张专辑。 哎，上半张专辑是之前的繁星，后半张专辑是转变之后的。 对，就包括五十二赫兹也是，就是我唱完《好声音》这次以后，就是当我自己在家听我之前录的这个版本跟《好声音》这版本，我就感觉是。两个不同的年龄的我，不同阶段不同想法的我在对话一样，就觉得挺有感触的。 请问如果这个阶段的反，因为有首歌就叫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来自于刘若英，他有过这样的一个主题，所以如果真的是现在的樊青跟十五岁的樊青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我其实有一个习惯，我有一个小箱子是我很小的时候买的、然后从那开始我就给自己写信。 每年都写吗？ 也不是每年，就是比较重要的13岁16岁17岁18岁19岁就是21岁都有写，就是当时的自己给未来的自己写也好，然后未来自己看到会给当时自己回信。嗯，就是一般是会说，就是给未来自己写信的时候，就是说你最近怎么样了，你有没有坚持你的梦想，然后你现在到底是就是越来越胖，然后天天躺在床上什么也不干就变成一个废物，还是说就是你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我从梦想是考南加大，到成为作曲家，到成为就是钢琴家，到成为歌手，就换了很多。但是现在就是，如果我说想给十五岁的这个樊青写信的话，我会想告诉他，真的就是一切都是意料之外的，但是一切都很好。你说， 你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还保持着写吗？ 是啊，是啊，就是这个 在给自己的未来写。 对，这个箱子我当时 他说同时就是这个年纪的樊青还在给未来的樊青写。 对， 在就是我现在没有写，但是我有一封快要打开的信，是我15岁的时候写给20岁的我、哦、然后这个信我还没有打开，就是因为我 等于才5年你自己忘了 对，因为写 很容易、啊、 因为写的太多了，就是每一年， 因为写信那个当下也不一样啊， 对，当下的感觉也不一样、哦、就是我才拿到这个盒子，因为搬家嘛要从国外运回来挺麻烦的，嗯，然后就是刚拿到这个盒子，我就是拆开看，有从3年级开始就是给自己写信，就是喜欢的男生不喜欢我，而且有点讨厌我，你怎么这么废，怎么你喜欢的男生还讨厌你这样的、嗯、然后就以前从很自卑到就是到对一种就是不太好的心态去看未来，但是还是有一点希望，再到就是现在，我其实现在很想给就是以前的我和未来我写一封信，但是就是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写，就是我看这些信的时候感觉我真的不只是生活，就尤其是心态上变得越来越好了，就是越来越有自信了，包括我人也在一天比一天的瘦，所以就是确实也会越来越有自信。 恭喜你 应该想 加油加油， 好，这么励志的一段之后接下来怎么接要唱一首励志的歌，哎，我觉得 I'm happy now 很合适。 对对， 哎，确实 这可以的。 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总可以想起你与我的秘密，不能轻易忘记那不堪一击的哭泣。每当嘲讽的言语在我身旁轻声叹息，我都会不禁想起，从不接近完美的自己，到底期望着什么样的答案？有时想放弃，想逃避，这样狼狈不堪的自己。有时想质疑，想回忆，不断追。Been happy now. Don't think about that now. 当阳光终于照射在我身上，我开始悄悄离开这耀眼的光线。但借着目不转睛的视线，是我终究触碰不到的世界。有时想逃避，想放弃，这样狼狈不堪的自己。有时想质疑，想回忆，不断追寻，不断想蜕变的自己。 I wanna be happy now. I could have been happy now. I need to be happy now. Just wanna be happy now. 你就是 Elsa 本撒呀，难怪你会喜欢，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 Let it go， 因为你曾经是那样的非常封闭的一个状态， 嗯， 会嫌弃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很自卑，很自闭，也很自卑。 然后在这首 I'm Happy Now 当中的歌词，我觉得已经完全充分说明了那个时候的樊青的整个一个历程， 嗯， 到后面非常自信的一个打开的那样一个样子， 嗯， 那是一个特别艰难的一个过程吗？ 嗯。其实最艰难的是最开始就是自卑的那个阶段，我自己感觉当时其实有那么一点抑郁，但是我也知道我这种状态就是 不仅是影响我自己，也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然后就是可能我自己，其实我觉得我也比较作，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就知道会给身边的人带来麻烦以后，我就更难受了。 嗯， 所以就是走出来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毕竟我不是说就是内心自卑，我是确实我那时候的外貌，就是我能注意到别人看我的眼神，就是而且别人对我的态度也好，就是跟普通人不一样。然后就是也是这种外界的因素导致我，就是说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开心起来。然后就是一直直到回国了以后进了减肥营，我刚回国就让自己扎进减肥营，扎了3个月。然后我就在那个里面认识了很多就是也是胖胖的朋友，但是他们都比我自信，而且也有其中也有那种就是很吸引大家那种性格的人，然后也有那种谈恋爱呀结婚的，就是身材对他们来说真的什么都不是。然后就是那时候我才慢慢开始敞开自己，然后就是也加上确实是慢慢在瘦，然后就一天一天的更有自信了，然后也觉得不需要去为了别人的眼光去扰乱自己的心态，就更变得更坚强了吧。嗯， 妈呀，这么励志的故事听起来怎么那么像带货 一个减肥营广告 对不对 而且非常自信的像是一个代言人一样。 那我不说了， 是 他们没有给我钱 转身就要，我跟你说 你下去可以悄悄把那个发给我 你去干嘛？你去让我这种人更自卑吗？ 我去教课呢 哎呦哎呦， 我今天凡尔赛败在了你我输了，你更厉害。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都有过嫌弃自己的时候， 是 也可能有人经历过自暴自弃的时候。 对， 希望如果你有过那个阶段，或者此时此刻在看我们节目或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正在这个阶段的话，可以听一听这样的音乐，听一听这样的故事， 嗯嗯， 让自己慢慢慢慢地站起来，一点一点来，不要着急。 对， I'm happy now。 而且我刚才唱这首歌有一种神奇的感觉，这首歌是我去年写的，去年的时候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但是今年唱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身临其境。所以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朋友说你听这首歌你一直觉得身临其境，其实是一个好事，就说明你慢慢的一直在变好。 嗯， 你一直觉得自己现在很快乐，然后之前 而且那个绽放的那个感觉会越来越强。 对对，然后你虽然之前经历过黑暗，但是现在你离那个黑暗越来越远，离光越来越近。嗯， 真好。 哎，那我感觉樊青你音乐风格还真的是挺多变的 啊！ 我刚才唱的所有的歌每一首好像都是一个风格， 包括点唱的像那个安娜的那样的小童声的状态，它也完全 OK。 对，那你 声线挺多的，但是我 是一个多变的人。 接受过一个音乐人的就是点评，他其实跟我说这其实也不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就是一个歌手还是要有自己特色的声音， 主打的那一面。 对，如果你的声线很多，虽然说你很厉害，但是没有办法让大家记住。所以就是我其实也挺很羡慕你这种有很独特的风格的。 你意思我不多变呗 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明明在夸你 可爱， 谢谢谢谢你的。 所以参加一个节目又是以演唱为主的节目，嗯，有这样的 朋 友， 嗯， 心情应该比较复杂吧。 有这样的朋友哦，意思我们算朋友呗， 哦，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我们是很好的。 我走 有这样的朋友心情没有很复杂，我感觉 就又爱又恨啊。爱就是这个人真的唱得好好，恨也是恨怎么唱那么好， 你又爱又恨我。 确实主要还是恨吧，就因为确实唱太好了，太让我嫉妒了。 而且最可笑最让人生气的是他完全不把你放在眼里。 其实有一个让我真的很生气的事 儿， 我当时在那个节目组的时候我写了一首歌，然后呢我心想，我说樊青帮我录一个导唱，然后我听听怎么样，他唱的比我唱的好真的，我当时听到他给我唱那一段的时候太好听了，然后我自己唱怎么唱都唱不出那个感觉，然后我就说樊青老师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唱，他真的就教我了，教了我一个小时，然后教我怎么唱我自己的歌，太让我生气了 虽然这个故事就是真的很值得嘲笑但是我又不得不觉得还挺难得的，是真的一个节目可以让完全不认识的人变成朋友， 真的是， 而且你是真的愿意去教他的。 对，这次 对我来说经历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一开始其实不打算交朋友的，我就是想好好的。 它不是一个交朋友的节目类型啊。 对，对，就这么激烈的一个比赛的一种类型的节目，它就是，而且我也有听之前来过的学员跟我们说，就是这是真的很不一样的一季，之前没有说学员们这么近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是在就是。 因为现在不允许竞技。 是的，是的， 所以大家可能也会放宽心一点，我觉得。 主要是我觉得就是比起竞技或者是这种类型来讲，我们心中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都是音乐吧，所以大家都会有共鸣，然后确实 这是好的。 对，在后台的时光真的是非常快乐，就是我在好声音参加那么久，就是这种时光以至于快乐到让我就是忘记台上的那些激烈的事情，就是让我记忆中只有那种后台轻松的时光，大家有说有笑的，然后就一起去吃个火锅啊，然后就一起出去玩啊什么的，就真的很开心，像去了一个训练营一样。 又是训练营。 他真的很适合带货，我发现。每次 以后开个训练营行不行？ 对，每次讲的就很想让大家报名。 真的是。 好，报名方式请说以下链接。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久违的没有听到的这位朋友来跟大家分享歌，好不好 ？Xtone 朋友， 走起， 来， 走起， 走起。 这首歌也是目前还没有上的一首歌。 对，我的所有歌都是没有上的， 都是新歌给到我们。 对， 真的是多么的难得。 那我们今天很幸运。 是，而且这首歌的主题呢很有意思。我们知道一周有七天。但他这个歌的歌名叫做星期八， 对，是的，我想让自己有更多时间去干我想干的事儿。 回到前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活太多了，有更多时间可以接更多的，对，然后早一点退休。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哎呦，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 不好意思， 来，以下我们现场带来星期。锁定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 Yeah, yeah, yeah. 你总说我没时间陪你，总是很晚才回你的消息，可我拿起手机只用来找你，工作好多时间都用来陪你。你总说我的身边很多美女，可她们没人能让我动心。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唯一吗？ Girl 为你发明了星期八、yeah、她说她可以什么都不要，那些房子车子票儿太老套。Walking all day， 我想给你以后，给我一辈子的时间，我能征服宇宙。That's what's up， 不再去找理由。杯子里倒点酒，总是给你写情歌，问你最爱我的那一首。 我的时间总不够， 三个人屁电影像诅咒，所以为你发明了星期八，整天的时间随你花。 你总说我没时间陪你。 总是很慢才回你的消息，可我拿起手机只用来找你，工作好的时间都用来陪你。你总说我的身边很多美女，可她们没人能让我动心。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唯一吗？可我为你发明了星期八、yeah、Don't give up on me， I'm wasting time， 脑海里的画面不想你离开。我很难去相信别人，但是每次你都给我机会，让我信任你，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时间在散了的脸上留下痕迹。 我的时间总不够， Stuck on repeating 像诅咒，所以为你发明了星期八，整天的时间随你花。 你总说我没时间陪你， 总是很晚才回你的消息，可我拿起手机只用来找你，工作好多时间都用来陪你。你总说我的身边很多美女，可她们没人能让我动心。你不知道你是我的唯一吗？ Girl 为你发明了星期八、yeah、 高兴。 这是 XZone 在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的目前都还听不到的一首新歌，歌名就叫做星期八。哎，如果觉得好听的话可以记得它是 XTONE。然后什么时候新歌会上线呢？大概 等公司其他人发完专辑我再发吧。 看制作人就是不一样， 真的是他特别照顾我们，而且、哎、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感觉特别感慨，就是他为了更多为我们服务，然后有的时候其实牺牲了很多他自己的想法，还有他很多很好的作品、 嗯、 对，都他都会把它往后挪，然后优先去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作品， 应该的应该的。 他这么做只是为了让自己更早退休， 确实。 来吧，我们今天节目还剩下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我们歌单当中选一首的话，樊青选哪一首？ 那我就，哎呀，我有些纠结，因为我有首新歌想唱给大家听一下，但是我又收到很多就是最近给我的私信说这个我的光这首歌大家没有听够，所以有点纠结。 新歌吧， 好，那我就跟大家推一下我这首新歌吧，听闻彼岸马上就要跟大家见面， 所以现在这首歌曲目前也听不到， 听不到，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吉他版的、但是这吉他版的也是今天为今天这节目特有准备的，所以就别的地方听不到这个版本。 哎呦，很会哎，就是也跟录音室版本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虽然唱了新歌，但是大家还是会很期待那个录音室 是 什么样 的。 是的， 是的，唱法跟曲风什么其实区别都很大。 用不用调小混响？ 他说话筒需要调整吗？ 好，谢谢。 大概什么时候新歌会上线？ 9月11号左右。 九月十一号，那快了，下周就会上线了。好，那我们就新歌先听，这首歌曲叫做《听闻彼岸》。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最后，我们的收尾歌曲来自于樊青。 灰烬散落在天涯的另一边，落叶追随最后一抹誓言，青涩的眉间逐渐无法释怀的双眼，一段情一丝言，一个誓言掀起一场大雪，前一半醉一半，美梦醒来竟是凭空一场幻境难消散，念谁来偿还，望太难却害怕，风雨无处上岸，只得等明月平安归来，听闻彼岸天已晚。是空空一场幻境难消散，愿谁来偿还，望太难却害怕，风雨无处上岸，只得等明月平安归来，听闻彼岸天已晚，等明月归来，听闻彼岸天已晚。谢谢。 听完更好奇录音室版是什么感觉的朋友们，九月十一号就可以听到这首樊青的新歌《听闻彼岸》了。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也感谢三位做客节目跟大家分享你们的音乐故事， 谢 谢 谢谢。 然后也希望你们接下来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有更多更多有趣的事情，我觉得节目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体验的这个过程。 是的， 是的。